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我选的结果。 Go 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小彤，你是00后，对不对？ 对的，对的。 是，所以在最新一集 Go Shen 快充你的脑分享的东西，你应该大致上都懂吧？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00后的乐趣。 我90后也是很多乐趣的 ，actually。 可是你参着我们一大群00后，你应该有多多少少开始 get 到我们00后的一些可能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跟你们的 gap 没有差很大啦， 对对对对对， 因为只是3-4年左右，所以。那个时代没有换到非常的很离谱的那一种的， 我们都是在玩贪吃蛇啊， 是都是一样的 啊， 啊，所以这一集呢就会分享一些关于00后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听看看这个影片呗。 除非你是00后， 不然你不知道用 CCD 拍照的乐趣。 没错的，我暂时还不太 get 到啦，不过偶尔我还是会用一下，像我们拍那个街拍对你有感觉，就是街头配对了哈，我们还是有用 CCD 的 app。 也是有啦，主要是那个氛围。 我问你啊，没 有 CCD 啊，你自己本身是有 CCD 这个相机吗？ 有，我之前它不是很风靡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在买，然后我自己有3架。 啊，你买那么多干嘛呢？你有那么多手吗？ 我有一架是之前家人的，你知道他们那个年代留下来的。 哦， 你换两架去还开得到。 是是是， 我就你有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另一架是朋友送。 OK， 还有一架是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我男朋友的爸爸妈妈买给我的。 这三个拍出来的quality都不一样的吗？ 都不一样。我跟你说，它跟年份真的有关系的。 啊，怎样不一样呢？ 如果好像你是选比较旧款，你知道 CCD 好像我们看到这个 video 里面他们是那种按钮柔出镜头的。 对对 对， 对。 有另一种是单反的，比较大架的。 OK OK，我知道。 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你基本上喜欢哪里一个？ 小架那一个吗？我会喜欢小架，因为带出门真的比较方便。 很方便，是不是？ 而且你要自拍，你就转过来一个手也可以。 哈，自拍到的咩？ 你就好像我们0.5的概念咯。 可是它的那个像素没有0.5的感觉吧？应该就1倍速的吧？ 嗯，1倍速。可是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也是 OK 的。 我觉得以前相机有怎样拍，真的是怎样好看的，因为它的 flash 很不一样的，跟我们用的手机， 跟你用手机开 flash 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嘛？ 怎样 说呢？以前可能我们爸爸妈妈流行的 CCD 啊， 它已经比如说已经 out 了，大家都在用手机嘛。 嗯哼。 突然间，它又回来了， 对。 然后好像有点爸爸妈妈的宝藏回到了他孩子的手中的感觉。 是，这就是复古风了。已经在这个时代非常的潮流了。 是的， 是，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身边很爱拍照的朋友啊，用相机拍不是手机啊，如果很爱用相机拍照的话，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会来跟你分享吧。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听过的歌曲来自 Seventeen 的 Thunder。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GoShen 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变变变， 可是变变变，看到很美丽的风景，比如说像是很美丽的 Thunder， Boom Boom Boom， 难得的一见，一定要拿手机还是相机拿出来拍一下嘛。 对，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一个很爱用相机拍照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变开心的事情呢？小彤有什么开心事呢？ 我觉得啊，第一应该是我自己会很开心，身边那个朋友他很喜欢帮我记录生活 啊， 因为我是那种很容易忘记记录自己生活的人，就好像有时吃东西，我朋友会第一时间拿那个电话拍了， 然后就 post IG story， 我就tag 我，我是那个人。然后 可是 如果你是每个朋友还喜欢用相机啊，他就可以帮你拍很多美美的照片。 我跟你说，是我以前身边就是有这样的朋友，他很爱用相机的，每一刻啊，他都给我拍一下。你吃那个啊，拿那个叉啊，拿那个碗啊，给我来拿一下，来我帮你拍一下，起叉起叉起叉。 哦， 但是现在我跟这个朋友没有联络了，所以我身边没有 为什么 没有这样的朋友了。 是他的相机坏了吗？ 相机坏了就没 有啦， 我就不跟他联络了。对。 就渐行渐远了嘛，人长大之后。 是，然后他又去别的国家工作了，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已经离开了。 那我觉得用相机还有另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心态上。 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你用相机拍照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特别的专业。 嗯哼。 啊，可是你用手机的时候觉得差一点意思，差一点意思哦。可是你一举起相机的时候，你整个人好像变自信 Pro Max 啊。 是。 我一定拍得好的。 这个相机我一定会最会用，我一定很会使用的，就整个人的心态会不一样。 我跟你说，男生们，如果你要吸引女孩子的话，拿出相机走在街上，马上有十多个， 是真的， 十多个女生来到你的面前。 我朋友的男朋友是摄影师， 然后 他的 IG 每一个照片都是他男朋友拍的，非常的好看，我可以开给你看，真的很美。 哇，我跟你说，你身边有一个很爱拍照又很厉害拍照的男朋友啊，真的是加分加分加满分，因为现在就是 social media 的时代嘛，很需要po 这种 story 啊照片啊在你的 social media 上面，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男朋友真的要珍惜， 你这样的朋友也要觉得很开心。 是，那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 守住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陈华的演唱会要去见你的夏天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my.bookmyshow.com。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国炫变变变， 国炫变变变。你左边的人右边的人是不是很厉害拍照的人呢？如果他很厉害拍照的话，都是用相机还是用手机呢？如果他是爱用相机的人，那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事要分享呢。 Hello 我是 Jen。 我觉得爱用相机拍照的人呢是很开心的啦，因为用相机拍照可以拍出画质很好的照片，而且呢 edit 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就是你调色什么啊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就调出非常 high quality 的照片，也很好看啦。 是，我非常的认同，每一次用相机拍出来的照片 edit 的时候那个颜色啊特别好看的，不管你怎样调 不一样的， 不一样，你真的是可以看到相机跟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嗯确实是， 相机真的是很好很好看的。 因为不是很多人说手机的后置镜头会把人拍得很畸形，可能你脸会不对称啊、大小脸啊，可是用相机是不会的，不管是它的参数问题啊、还是可能相机有的那个 spec 本来就跟手机不一样。 是，我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第一点可能就是皮肤上，相机的话就它会有带点磨皮的、 对对对，微微的美颜。 是，手机的话就太轻了，那个边 缝啊，有时我的眼纹 啊鼻子卡粉啊， 对， 下巴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全部看得清啊、有好有不好啦，看得清楚。就是如果你拍风景的话，就很适合咯，看到什么东西都看得到风景的话。可是人的话，我还是建议相机比较好啦。 相机真的不一样，真的会比较好看。所以如果你是有那个能力，或者是你真的对摄影蛮有兴趣，我觉得入手一个相机是绝对不亏的。 是，而且现在已经是 social media 的时代了。如果你投资在这个相机身上咧，其实你会赚。我觉得你是会赚的，肯定会赚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男生们如果要赚钱的话，可以考虑去读这个摄影啊。你会拍照的话，又可以帮你女朋友拍，又可以帮别的女生拍照，然后你又赚一笔了， 又可以是你的文食公公 啊！极好，多么开心的事情啊！那这就是开心的事啦，回来跟你分享到底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吧。 守住勾选 ，Be Your Trend。 我是盈，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盈盈啊。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永斌的你的温柔。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如果你身边有爱帮你拍照的人，用相机拍照，他是用温柔的方式跟你说来321，还是暴力的方式来321给我站那边站好，我跟你讲 这个是什么狂躁症吗？站好我就叫给你拍， 我愿意啊，只要你给我拍照我 OK 啊，你凶我没关系、 你 OK 吗？ 我也 OK 啊。而 且你好善良哦，英 而且我还会珍惜你给我拍，因为我知道你很凶，所以我摆的姿势要很 pose 到很完美那一种， 你就觉得他会严师出高徒，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叫什么完美主义者，他可能出的照片一定都是最好看最漂亮的， 对，最 perfect 的。所以你身边有一个爱用相机拍照的人哦，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这就是呢，朋友会一直叫你帮他拍照。没有吗？你是 想想 OK， 你是一个帮人家拍还是人家帮你拍的人？ 我很喜欢人家帮我拍照、我也非常 enjoy 人家 人家 叫我帮他拍我都 OK、 可是你拍出来照片是可以出大片的吗？ OK 啦 OK 真的吗？ 我对人家的要求很高，就讲我你一定要帮我拍到这个角度什么什么、但是人家我对人家说我就讲可以啦，美吗？这个美吗？ 很美，这个很美。 你是执着上在人上面，还是构图上面嘞？你觉得如果你拍， 我觉得构图很重要。 你跟我一样，我构图很 重要，因为人可以 P。构图 P 不了， 对，腿短没关系，可以拉长的， 那个 P 图，但是你歪就是歪了，的吧累就是的吧累了，我做不到， 那构图还原不了的，所以你跟我一样都是构图很重要的。 可是我真的有朋友，他们是觉得很心酸，是还没有办法接受人家一直叫他拍照啊啊，就男生啊，直男直，他讲。出门要拍，吃个饭都要拍，就他也不是说冒犯你，他会帮你拍，但是他一边拍一边抱怨，可以啦，哟，这里这样黑，你要我这样拍哦， 是 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朋友男朋友是个直男， 可是他至少拍到的照片都好看的，是不是？ 慢慢被训练出来了，现在、啊、我看到我朋友照片都越来越好看了， 这样至少他有学习要进步自己了。 最 怕你遇到那个男生，他不要学习，又不要帮你拍照， 我还要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是，可是拍出来的照片他帮你拍，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很像阿飘这样子的，不懂什么模样的。 我看过那些照片， 对，明明这个环境可以拍到很美，就是不知道怎样可以拍到跟阿飘没有两样的照片。 有时想起来好像也是不可思议，你可以把我拍成这样子， 对对，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还是男朋友的话，真的是蛮心酸一下的。到底还有什么心酸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 守住歌炫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的《匕首》。王以太 Love Me Later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了，地点会是在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但是这里跟大家说 ，Cat One 跟 Cat Two 呢已经 sold out 了啊，所以赶快去买哟。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Goshen Beyond Beyond。 第二场无所不谈。 Goshen Beyond Beyond Beyond。到底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很爱很爱用相机拍照的人呢？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 Hello， 我是 Miko 宝轩。那我觉得爱用相机的确可以拍到很好看的照片，但是有时候也是蛮心酸的，因为如果说你一个人去一些餐厅啊，你没有办法就是找人帮你拍照，你就要自己找到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把那个相机摆在一个地方，然后抓那个机位，很累。 是，这个是蛮心酸的，就是你看到好看的风景，但是当时你只有一个人，都不知道要怎么拍好呢。 其实我蛮 enjoy 一个人出门去吃饭啊，走走，偶尔啦，偶尔。但是很心酸的事情真的是你没有一个 partner 帮你拍照，然后又如果你比较社恐的话，你放在那边你又很排斥，你知道吗？我之前有尝试过拍 vlog， 然后一个人出去嘛， okay. 我发现那种 cafe 就好像有很多人用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就这女的到底在拍什么的感觉，然后就哦，我压力啊，就是有一种。很尴尬，很害羞，会比较排斥一点点。 是，所以一个人拍东西的话，真的是蛮心酸的。而且没有啊，现在有出那种相机壳，哎，手机壳啊，它是可以粘在这个墙壁上的，所以你不用烦恼啊，磁铁你不用烦恼带脚架又很重啊，还是带别的东西出去啊又很大个啊，怎么办的？现在有发明很多东西，为了就是那种一个人去拍摄的话可以用的道具。 对，而且另一个很好用，我不懂你有看过吗？ 哪个？ 夹在那个帽子的 哦， 360的。 哦，我很喜欢这个。 觉得很可爱，它就夹在帽子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拍看东西。好像最近大影不是一直有 post story， 你有看到他的眼镜是可以录东西的吗？ 哎、欸，我这个没看到， 好像去了英国才买的，还是一个墨镜，可是他 iRecord 就可以录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每天，哎、欸，我觉得很厉害，我就每天留守他的 IG story， 他就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可以拍，然后都很高清，他不是那种拍出来糊糊的感觉。 这种东西我只想到以前拍007的时候会用到的道具了，他、就是去偷拍的时候， 而且你戴在眼睛上，你也不会觉得好像。很奇怪，就在一边走一边拍一边记录生活，我觉得是很棒的发明。 哇，这个相机非常的好用哎、欸！如果你要去偷拍，哎、欸、哎、欸，今天女朋友有没有出去出轨还是什么事情？还是你拍私家侦探， 偷偷 录一下。 就知道了， 这个不错的相机啊， 是的， 是。如果你身边有很爱拍照、很爱帮你拍照的朋友，你真的是要好好珍惜，或者请他吃饭也可以啦，是一种报答来的。守住歌炫 Beyond Trend。